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43集。很奇怪的，从远处看水面颜色变化多端，然而当船进入河道中后，何秀义却发现水面颜色永远是宝石一般的蓝绿色，纯粹得很，上面反射着点点金色的波光，十分惊艳。两岸很多建筑造型奇特，共同标志着这座水上的小城。船夫将贡多拉划进小巷，在两栋房子的墙壁之间穿过，许多居民会领鲜花叶子从墙上垂下去，有时落入水中，在幽暗的水巷当中散发甜香。何秀义坐在贡多拉船头，伸长了腿，动作潇洒，眯缝着桃花眼，在九月的太阳下感到很惬意。当船行进到一段漂亮的主河道时，佐然突然对何秀义说， 你的背包给我。 嗯，因为不喜欢用手拿东西，何秀义背了一个包，将饮料之类的一股脑扔进去。 你的背包给我。 虽然不明所以，何秀义还是立即将背包递了过去。佐然将其放在脚边，弯腰拉开背包上的拉链，用修长的手指拎出了一个白色封面的活页本子，还有一支黑色水笔。佐然用淡色的眸子紧盯着何秀义看了好一会儿，才又低头大开大合的粗粗勾勒出了几根线条。 喂， 何秀义惊呆了，因为佐然明显在画自己啊，画自己坐在贡多拉船头，在欧洲八九月灿烂的阳光下，在威尼斯水城的诗情画意中，勾起唇角微微笑着回望他的画面。 昨晚就想画了。 喂喂喂，你竟然将本子偷偷塞进我的背包，让我给你背着。 嗯， 这是 原本将速写本拼命藏着掖着，无意中被发现之后决定破罐破摔了吗？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开画了。一瞬间，何秀义胳膊和腿全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佐然不为所动，每次抬眼仔细观察几秒便又低头画画。何秀义被看着姿势别扭，可佐然似乎早已经将他方才的样子印在脑海里，可以自行调整一些细节。勾勒了轮廓后，佐然开始填充细节。何秀义觉得佐然的目光好像是情人的手掌一般，将自己从头到脚细细摩挲了好几遍，在自己的脸上身上每个部位落在了对方的眼里。因为两人距离不远，何秀义可以看见佐然在凝望几秒之后开始一笔一笔画自己的双眼鼻梁，又凝望了几秒之后开始一笔一笔画自己的双唇，画过下颚，佐然的进度到了何秀义的脖颈锁骨。他的动作依然十分缓慢，时不时的抬头盯着他的模特。接着是胸、腰、臀，还有双腿。何秀义完全可以看见佐然的动作，他觉得佐然描画自己拉链外的裤子褶皱的时候，时间变得无比漫长，一秒宛如一个世纪，他恨不得伸手将那部位捂住。佐然慢条斯理，一个褶皱一个褶皱的画，笔尖好像手指。真是的，本来觉得画就画吧，怎么会变成这样？当佐然终于完工时，何秀义看了一眼表， 其实也只过了20分钟，可是对他来说仿佛是200年。连前胸后背都流下了不少汗水，心脏始终砰砰地跳，有一点喘不过气来。幸好完工了。左人不紧不慢地在那张速写的右下方写上自己的名字，左然。顿了一下，左然又写2017年9月13日意大利威尼斯水上航道，与何修义一起，两人单独乘船。 好了， 左然将速写本递给了何修义， 签个名吧。 什么？签名？ 对，见证人的意思，就写一切属实，何修义，2017年9月13日。 我， 何修义更不敢看对方了。 快点。 左然执拗地举着纸和笔。 签吧。 何修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听话地接过了纸笔，将画放在了膝盖上，在左然二字下面一笔一画地写道，一切属实，何修义，2017年9月13日。不出意外地听见了左然耳边的笑声。 画得真好啊。 站在贡多拉船尾摇橹的船夫又用大舌头英语道， 十分浪漫。 何修一闭嘴不答。 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嗯？ 过去几百张图我都是看着屏幕当中的你完成的，中间隔了一个镜头，再不然就是完全凭借记忆尝试复制脑海中的情景。那时心中难免会有疑惑，比如这里真的是这样的吗？而现在呢，终于可以透过我自己的眼睛完成一幅比较满意的肖像了。 左然， 好了，快上岸了，准备下吧。 哦。晚上左然带何修义去了家意大利餐厅，味道很好。接着二人又尝了尝十分有名的地方冰激凌，何修义喜欢甜，觉得很满足。在付账前，左然问何修义， 修义，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最思念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啊？是遇到挫折时。 那是最不思念你的时候。该怎么讲呢？我呢，每当看到好看的，听到好听的，闻到好闻的，吃到好吃的，就会极其自然地记起何修义，想要带他去看，去听，去闻，去吃，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送到他面前。 祖然， 我心里面有一个清单，总盘算着将来某一天可以带他走上一遍。 嗯。何修义知道不应该接话，却在这样一份情谊面前按耐不住地安抚了左然。 我期待着。 左然又少见地笑了。剧组乘坐当地时间夜里出发的航班回到了国内。一到北京，何修义立即便发现，因为秦师家族已经成了焦点。从威尼斯传回的消息非常多，他自己也成了被八卦的对象。至于话题无非是四个。第一个是何修义是什么人。息影六年，观众走了几批又来了几批，老人早已被时间沉淀出的尘埃淹没。娱乐圈从来是只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何况他当年也并不是很有名，只是饰演过两个配角，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粉，除了左然。因此观众不认识家族的主演是一个无比正常的事情。他们搜了一搜何修义的作品《荣誉》，依然没有什么 概念。毕竟两部七八年前的电影的配角，还有一个看起来不轻不重不痛不痒的某电影节最佳男配，无法勾引众人兴趣的。于是第二个话题应运而生了，何修义凭什么拿到宋智角色？巨大的空白期过后，一回影坛便接到了家族，并让左然、谢小溪等大咖作配，这是怎样不得了的人脉？一时之间各种流言甚嚣尘上。第三个话题十分的单纯，何修义的颜值好高。第四个话题又与上一个分不开，何修义、柳阳亭傻傻分不清楚。其实何修义本人不认为他与柳阳亭有多像，他的眼尾上挑，柳阳亭则下垂，他的唇更饱满，并没有柳阳亭那么有少年感。不过他听说过，的确很多人分不清。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以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感谢您的收听。